自己说，一杯敬朝阳，一杯敬月光，唤醒我的向往，温柔了寒窗，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，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，一杯敬故乡，一杯敬远方，守着我的善良，催着我成长，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，灵魂不再无处安放。 这样偏文艺又带着忧郁的作品是来自热度不断的毛不易演唱的《消愁》，与呆萌的外形形成极大反差。毛不易的创作平时当中呢带有一丝内涵，也是因为这种超过本年龄的成熟度啊，有人称他为少年李宗盛。当然这更多是一份鼓励啊，与在歌坛点石成金的李宗盛相提并论，毛不易呢还需要跨过人生一个又一个的山丘，不过起步已经是相当的厉害了。与像周星驰电影里小人物一样的毛不易相比呢，同样被贴上小李宗盛标签的许君啊，给人的感觉要更严肃一些。后来成为签约歌手，还特别找到了李宗盛为自己指点迷津。在许君的创作当中，第一人称我变得无比重要，他很多作品都像在和自己促膝长谈。我们来听许君2016年首张专辑《万松岭》当中的《往后》。 往后没说完的也就不再说了，往后心宽了，变什么都忘了，往后虽不年轻，抱极其亲吻的权利，还是拼了命的烧，往后谁知道未来并未来，往后谁知道未来总未来，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王菲将特立独行在音乐当中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啊！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王菲1996年专辑标题曲《浮躁》。在那个年代来听这张专辑，太具有超前实验的性质了。唱片里采用了言简意赅的两个字为歌名：无常、分裂、不安、扫兴等等。王菲的音乐特色影响到了后来不少的中文歌手，到现在依然有歌手来延续她的音乐审美，在歌坛发声。像本周中国榜Top 40排的第36，被称为小王菲的《庆庆》，这首《纠结》就和王菲90年代的风格非常像。不信，我们再来听听看。 应该如何面对？选择进还是退？恶性循环好累。你有你的无畏，他有他的可悲，何必争论错对？最后无路可退，能怪谁？谁又能够责备谁？伪装到最后，敷衍都是累赘。陪伴是真的，暧昧是假的，天真有什么不对？无奈是真的，喜悦是假的，愚蠢是什么滋味？再多的是与非，都已经无所谓。若纠结是最伤的行为，不如睡。 纠结，恍然听，以为是王菲 出新歌了。这首歌是由小王妃之称的庆庆所带来的。这么多年王妃的款有很多，像楼道王妃刘美玲、自习室王妃周子妍啊，去年快男比赛当中还出现了男版王妃快男尹玉克啊，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一副类似王妃空灵的嗓音。接下来我来安排的是周深翻唱王妃的《匆匆那年》，除了空灵，周深还有很多女歌手都难以达到对情绪拿捏的那份细腻啊。 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，可惜谁也没有爱过，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。匆匆那年，我们一时匆忙落下难以承受的诺言，只有等别人兑现。呈现不怪这一段情被空反复在排练，是岁月宽容万次反悔的时间。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，是否还能红着脸，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。过去还值得眷恋，别太快冰释前嫌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，我们又互相亏欠。要不然平和怀念，张脸那么莫名其妙，那么讨人欢喜，闹起来又太讨厌。相爱那年，活该匆匆，因为我们目睹顽固的诺言，只是分手的前言。不怪那天太冷，泪滴水成冰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关注天气，夜间气温下降较快，预计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在-4度左右，天气较冷，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保暖。白天本是持续晴朗天气，阳光明媚，气温回升，能见度依然不错，适宜户外活动。仍需提醒您的是，由于空气干燥，请勤补水润燥，并且注意防火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晴，偏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白天晴转多云，偏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1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。 深夜，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这里是麒麟主持的中歌榜，来自北京音乐广播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歌手因为像某个人曾经被贴上的标签哈、标签呢是一把双刃剑，有专属的标签形象哈、立竿见影。当然被框在某种框架当中想突破也不是那么简单，也变成了一种束缚哈。不过从出道到今天，像小野丽莎一直在波萨诺瓦领域深耕细作。那说到小野丽莎被贴上她的标签的歌手，我相信你一下子就能想得出来。 在你的门前，我的祖国的像彩色蝴蝶，静静地等待你出现。我带来漫天晚霞，破鸟儿轻声歌唱，想把你房间装修的和我一样美丽漂亮。今生 静静的等待你出现。 首张专辑 Star From Here 当中的有你的快乐，刚才播小野丽莎，你是不是已经马上想到王若琳 Joanna？ 王若琳呢，从小在美国长大，深受爵士风格的影响，早期媒体称她为中文版的小野丽莎，但是王若琳却一直否认自己是爵士歌手啊。后来从伯尼的大冒险、银河危机等等，她和以前的风格就彻底脱离，玩起了更另类的电子风。好，中歌榜说到标签，在大众的印象当中呢，许巍的气质是很难模仿的。那么这位女歌手很幸运，不仅被称作为女版的许巍，那么在2004年个人第三张专辑当中，将许巍的那一年改词重唱为潘朵拉，而专辑的标题曲纯粹就是许巍为他量身打造的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来听听看江欣演唱许巍作词作曲的纯粹。 虔诚的目光只追逐太阳，跃动闪亮的光辉，用执拗的名字诉说坚持，一生只要这纯粹。火焰的花蕊无视隐晦， 出张坚强的纷飞，你灿烂的笑着，我的忧伤瞬时湮灭灰飞。要听梦想生命去追，跃动闪亮的光辉，用执拗的名字诉说坚持，一生只要着纯粹。火焰纷飞，无时隐晦，出张坚强的花蕊，你灿烂地笑着，我的忧伤湮灭灰飞。跳跃梦想，茁壮成长，闪一绽放，有阳光高大的地方，就有生生不息的向往，用青春成金色的海洋，你爱就无悔，用生命去追随，带你阳光照耀的地方，让生生不息的向往，像一片金色的海洋，你爱就无悔，用生命去追。 别再看着我说着你 这是一首孙燕姿在高速运转的2003年推出未完成专辑当中的《我不难过》。如果给你提到谁跟孙燕姿有点像，你一定会想起男版孙燕姿，同样是新加坡的黄义达。这个小时最后来听这位当年出道时因为嗓音独特被称为小孙燕姿，2012年首张专辑《麦田捕手》当中的《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》，白安。 我是逐渐的尘埃，漂泊这是茫茫人海，无人掉入谁的胸怀，多想从此不再离开。我是逐渐的尘埃，不出道的一种状态，无人承认谁的最爱，多想相信永恒存在。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，什么